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正值中小学的返校和开学日，由于上学和上班的出行需求叠加，早高峰的道路呢，交通比较的拥堵，而且程度较暑期将会明显的增大。早高峰路网进入到拥堵状态的时间呢，将会由暑期的7:30提前到现在的7点开始，最堵的时段是7:30到9点之间。同时，9月4号中青城路网的交通指数将会达到8.5。969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出行高峰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最近开始，北京市的医保新增加了513种可报销的药品，包括治疗肺癌、胃癌等15种抗癌的靶向药，以及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的药物。具体新增药品的名单可以登录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进行查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定于明年的年初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发，它也将会一次性携带6颗卫星升空，打入到不同的轨道。来自央行的消息，从今天开始，金融机构不得新发行超过期限一年不含一年的同业存单，取消2年和3年期的同业存单，而此前已经发行了一年期不含一年期以上的同业存单可以继续存续到期为止。 走一

前两天阿妹演唱会的视频可以说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非常非常的高，那林俊杰呢也是担任了张惠妹演唱会的演唱嘉宾，并且用了他的 key 演唱了记得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其实这是林俊杰为阿妹写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已经16年了。同时林俊杰在演唱会的舞台上还声称阿妹跟自己有知遇之恩，同时也宣布在阿妹的新专辑当中也将会出现林俊杰的作品。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歌曲可能我们觉得还蛮新的，但是已经有十几年的年头了。像接下来我们已经听了16年的记得。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是你和

五年可以做什么？五年能够改变什么？ 成长、革新、颠覆。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012至2017，直面挑战的五年。 2012年9月6号9:06，北京 FM 九六九正式开播，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精准锁定精英群体。 成长五年，立足北京，砥砺五载，感谢有你一路相伴。 跃动北京， 跃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 你说真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我清楚白，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哦耶，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首先来关注医疗方面的消息。从9月1号开始，北京协和医院的东院区将会实行非急诊的全面预约挂号，所有的窗口不再对外挂号和建卡。而这一举措呢，也就意味着北京协和医院取消了窗口挂号的功能，需要挂号的患者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进行预约。有些老年患者呢，可能担心玩不转高科技，而对此协和医院也表示，医院将会安排导医人员协助老年患者在自助机或者是指定的挂号窗口进行挂号和建卡。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近北京新机场的综合交通中心的工程主体结构实现了全面的封顶，综合交通中心的工程呢，由地下轨道交通北段、停车楼、综合服务楼三大部分组成，总面积达到了50.3万平方米。交通部门在上个月的31号表示，将会对出租车的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公共科目考试和区域科目考试两考合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定于明年的年初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发，它也将会一次性携带6颗卫星升空，打入到不同的轨道。 北风在吹着清冷的街道，

提到薛凯琪，其实很多人喜欢叫她 Fiona， 那时候香港乐坛还是十分的鼎盛，而 Fiona 的一首《奇洛里维斯回信》那个时候呢也是拿到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的女新人奖。薛凯琪的声音辨识度非常的高，当然了不得不提到她的搭档方大同，他们给人的印象呢就好像是金童玉女一样。那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就是由方大同作曲薛凯琪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告别我》。 不想讲你知，曾用十万次断断不满爱句子，写出千语万言有多少次，只想讲你知，难平静入睡外面有雨，你那边何妨同样细听旋律意思，如心未放惦念气候，这份暖和留得如风，像有些发生过没法去讲，只需要略记起我没结果，仍可理会我写经过，轻易捉紧过远出深刻过，留下的何用多，我说的仍不过 全程经典飞扬，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新主播大赛正式启动，录制三分钟以内个人展示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即可参与活动。本次的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人组进行，经过网络投票初选晋级决赛，决赛获胜者不仅有现金奖励，还有机会成为经典九六九签约主持人哦。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场，为什么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呀， 怎么那么美，是你让我心花飞飞，写的一个小心眼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忘了阿罗斯朋友给你拉力味道，你的美就是你真的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成瘾了有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嘿，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 五岁的九六九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月六号，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往事很美，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单

99五周岁的生日呢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是收到了很多忠实听友的祝福。比如说一位叫做卓晨的听友哈，他说在3年前呢换了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森林的消防员，每一次有出火任务的时候都会打开经典969，队员们连广告都背下来了，然后听到耳熟能详的歌曲时也会集体跟唱，这是我们身边最简单的快乐。感谢经典969，祝5周年快乐。谢谢来自卓晨的祝福。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围绕着很多关爱969的小伙伴们，那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有什么想要送给969祝福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也有更多的惊喜在等你哦。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喽。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969，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报废这一词儿，对于油车一族来说，简直是伤心又伤肝。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爱车到底开多长时间，多少公里要报废。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觉得这车子如果不用参加年审，不用强制报废，真的是美上天了。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的规定，交通部门通过制定安检制度，根据机动车使用里程、年限、排放、安全技术等方面进行检查，对于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实施强制报废。说到家用车，目前国内对家用车五座轿车和七座 SUV、 非营运的微型小型车等车型都没有强制性的使用年限，但是当您的爱车行驶里程达到了60万公里，车管所就会引导报废。另外，您的爱车使用年限超过15年以后，年检的时间就会变成半年一检，当再也无法通过年检的时候，也就是车辆宣告报废的时候了。皮卡及轻中重型的载货汽车，这几类车强制性的使用年限不得超过15年，也就是说，当这类车辆使用年限超过15年，就算车况再好，也必须要强制报废。满大街跑的出租车最多的就是捷达、新桑塔纳、伊兰特等等比较便宜的车型，很多人都不明白为啥就没个好车呢？其实出租车每天都在路上，跑的里程多，强制使用年限只有8年，超过8年就得报废，所以选择经济实惠的车子是对的。另外，已经注册的机动车只要有下列情况的也应该报废：汽车损坏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还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还有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为了安全与舒适的驾驶，该报废的老车就让他们休息吧。 坐在岸边，看熙来攘往的笑声蔓延。有些情绪呀，我不想遮掩，有一些人我不想遇见。我很狼狈的将我的脸偷偷收起了，我很浪费的将你的好统统放开了，我很惭愧的将你的手交给他了。我怀疑我能做什么，当我颓废的难过着，我很狼狈的将我的眼睛紧闭上了，我很浪费的将你的话统统忘记了，我很惭愧的将你未来让给他了。你能够为我做什么？你我快乐以为我值得。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没有真的同一句话？